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呢来了三位特别来宾，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广播剧那颗心80万。现在呢我们先请这三位特别来宾呢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候。我们先请第一位大帅哥饰演潘家华的林长志同学，先来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候。 大家好，我是中正传播系的林长志，现在大二，然后平常晚上就是会打打球之类的。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的美国听众朋友用板中的英文程度跟他们问候一下 ？Hello,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am 林长志 I'm studying 中正 communication. 第二位呢饰演陈川元，由张千浩同学，也是个小鲜肉，我们请他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候。 嗨，大家好，我是千浩，我是中正传播一年级了，然后平常兴趣是打打球看看书之类的。 有学过插花吗？ 应该没有吧。 那你要不要跟法国的朋友用成功高中的程度跟他们问候一下？ Bonjour, 你可以用英文，好，用英文。 Good morning, friends in Paris, friends in Franc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our show. 好，那接下来今天最辛苦的呢，也是我们的旁白，也是一个正妹，由吴佩姐来帮我们那个全程播报。那我们现在来先请她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跟日本的朋友问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姐，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二年级的。然后我平常的兴趣就是照顾小动物。Wow! 有喜欢练健美吗？ 我喜欢看健美。 那要不要跟日本的朋友问候一下，包括相扑选手 Konnichiwa。 应该是空邦蛙吧。 啊，空邦蛙， 我们时区是差不多的啊。 收听中正之声，精神精神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呢，可以跟他们三位第一次来合作。那其实我很想问学妹，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找的都是型男跟正妹，这对我们的广播剧有什么帮助？ 因为型男跟正妹的声音比较好听。 那今天其实真的是非常开心，请了三位同学呢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广播剧。其实这个广播剧是在两年前写的，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广播社的同学还有大传系的林长志呢愿意下海帮忙，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其实呢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就是我们还是要做点那个心得的一个分享。那其实我很想问，就是说面对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包括里面潘家华他要面对他爸爸当下要换心脏这个事情，其实他也很犹豫。那我现在就想请问三位朋友，你们有面临亲属需要做这么重大的抉择吗？ 我没有遇到这个，因为我父母都还健在，然后我阿公走的时候我还小，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千浩呢？ 像我外公，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所以有面对那个要截肢与否的问题，我们家就因此闹得比较僵一点。 那学妹呢？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跟嘉华有一点像，就是我爸当时要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想说可不可以拖久一点，还是要让他安心的走这样子。 其实我的遭遇也跟潘嘉华差不多，就是说我母亲突然前阵子就是因为一个不明的原因就病倒了。那时候送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医生也是说，哎，你的母亲是要插管还是要气切？那如果说你选择插管的话，也许就是无效治疗，只是拖时间。当下也是完全没有经验，然后来面对这种人生的巨变，所以我觉得其实当下应该说也来不及去难过，而是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难抉择的事，那我们要帮一个没有意识的人做这个决定，这是最为难的地方。那我想说面对这种重大抉择，那包括我们自己在面对，譬如说各位都还在求学，那你们觉得在求学当中你们觉得最难抉择的部分是什么东西？ 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每个人从高中上大学都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就是你会读很多的书，念很多的书，但是你不知道要干嘛。到了大学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很多科系有不同的项目。我觉得到大学之后很重要的抉择就是我们要决定要做什么，因为真的东西想做的东西很多，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然后在这个时候要下决定，就是一个可能会对未来有影响或者是对你现在有影响的，所以可能就是在课业上嘛，或者是针对你想做的事情想学的技巧会有重大的抉择。 所以你选择念传播学系是你的最爱吗？ 念传播学系不是我的最爱啦，因为我当初也是没有想说念传播学系，而是因为在填志愿在选志愿的时候有想到传播学系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会那么的排斥，而且就是应该也算是蛮适合我的，所以我就有填，然后就上了，不然我本来是想要读商管之类的学系。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之前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后也有修一些外系的课这样。 那家里对于你这样的抉择他们是支持的吗？还是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我家里是，虽然我都会询问家里意见，他们也都会给我很多建议，但是其实他们不太会阻碍我的想法，或者是挡住我想要去做什么，他们都会给我一些支持，或者是就给我提供想法，就是不会对我想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意见这样，就是我就算做了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啊，那我问一个灭绝题好了，就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你有想要转系吗？ 其实我没有很想要转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老师跟他说过，就是喜欢或不喜欢一个系，只有你适不适合这个系，适不适应这个系。我觉得我还蛮适应的，所以我其实不会想要特别想要转系。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好，那我们来问千浩，千浩从成功高中毕业之后，大传系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不是，因为当初指考其实成绩不是很理想。 那你觉得大传系这样子一年下来你有想要转系吗？ 目前还没有，是希望上二年级可以双主修。 应该说为什么你想要双主修而不是转系？转系不是可以更能迈向你所谓的专业一个学习旅程吗？ 其实我有看过学校的那种转学考转系考的规定，其实双主修是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你觉得目前在传播学系的学习你觉得会让你很痛苦吗？ 不会啊，其实还蛮有趣的。 怎么个有趣法？有很多正妹吗？ 也是蛮多的。 你在害羞什么？你要把话讲完啊。 对、okay. 像我觉得其实有些以前不懂的，我们只能透过电视或广播了解一些很片面的东西，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我才能真正去深入的学习，像如何去成为一个那个广告人或者新闻人之类，其实对这个也是非常有兴趣。 所以你有想说以后娶一个新闻主播吗？ 娶吗？ 还是你要嫁给新闻主播？ Oh my god！ 没有，我想说有可能成为广播的 DJ 之类的。 哦，那我们以后会是个好兄弟。 OK， 好，谢谢你。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佩姐，传播系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其实也不是、 哇塞，今天你们系主任会不会听到这一集呢？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学测的时候填六个志愿，我大部分的志愿都是比较偏向法学院或者是政治系的，然后剩下填了四个相关，就是法律相关的科系，以后剩两个，然后我决定一个就填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我要成为老师，所以我一个填了特殊教育，然后剩一个实在不知道填什么，然后就打开简章，然后看到中正传播就填进去了。 传播系有没有辅导老师要辅导一下好不好？你现在是二年级嘛，对不对？ 对。 那你对他的情感有加深吗？ 没有，我原本就没有讨厌他了啦，这是一种命运的邂逅，不然怎么可能打开简章就会看到他在那边。 其实我还是会比较好奇，就是说我们所有一个重大抉择，可是在里面我看不出你的抉择是在于。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走在我小时候想要的梦想上面，因为我曾经有想当老师，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成功，可是小时候也有想过要当记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某种安排才会让我在章程里面看到他，然后我才会填到这个系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后来也是有去辅一些政治系相关的课，因为我还是不想放掉我的兴趣。 没有你，我还是我 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我是宜大之声的电台 DJ Addix。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天呢，现场呢非常开心，来了三位大朋友，一位是吴佩杰，一位是林场志，一位是张千浩，他们都是中正传播系的好同学。第二个小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在剧中呢，其实男主角潘家华呢，他其实有很感慨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大学呢就这样过去了。”其实呢，他当初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呢，他是觉得，哎，只是坐一下子嘛，坐一阵子嘛。钱赚够了就可以离开，可是他没有想到一待就两年，就是毕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人算不如天算，就说，哎，怎么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他反而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享受他当时的大学生活。所以我想要问就是在场三位，就是说我的大学就这样过去了，当然你们现在还没有毕业，那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大一到大二其实时间就过得很快？我们先从佩杰来好了，你会不会觉得大一到大二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真的蛮快的。 你会不会觉得不能再装大一学生了？ 你是说心智上不能再装吗？对啊，就是感觉要成熟一点吧，就是大二以后就会就觉得，哦，好像白白浪费了一年，就是在耍废，然后就觉得大二以后要开始往比较专精的方向去研究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常常觉得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会珍惜我们现有的一个好的资源？ 嗯，也是啊，就是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然后一直没有往外走，因为有时候就觉得外面可能比较危险比较可怕，可是却不知道就是走出去以后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你们班上同学可能家庭比较经济弱势的，然后他很珍惜读书的机会？ 我没有发现。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好，我们来问场志。好，场志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样子。场志，你发现你们班上的同学那个经济能力都怎么样？大家都在吃什么东西？ 大家就都吃就是很一般的东西啊，是没有说有人是特别经济弱势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一样，是家里有生活费，或者是有一些人自己有打工，就他的自己的收入会自己花比较多的钱这样，其实大家都还好。 你们班打工的风气很盛吗？ 我们班打工的风气，就我认识，就是我比较熟的朋友里面，是打工的人士还算是蛮多的。 那你觉得他们对于大学生活他们的掌握能力如何？ 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他们的掌握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足够，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时间的分配上没办法掌握好，很长就是因为打工的时间而 delay 到他们的课业，或者是跟其他组员讨论课业的时间，或者是有一些报告都会因为一些打工而延误，或者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会因为他们打工而就是品质可能会就是时间啊或者什么都会更少这样。 那你自己来看你这两年的大学生活，你对他的评价是如何？ 你说过去的两年吗？ 对对， 我觉得过去的两年其实我算是有在，就是对于课业上我还是有该读的还是有读，然后课外的东西我还是有在做一些活动，或者是我觉得我知道大概我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会多去看或者是多去听，或者多去做一点不同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因为做其实这样长期下来其实是会有点累的，所以在一下的时候会有点就是稍微有点散漫一点这样而已。 哇塞，这是教育部派来的吗？怎么那么正面，好正面啊！这个我们换一下来平衡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千浩好了。千浩，你现在才刚大一对不对？ 对， 还没有满半学期，所以我们先来问你在成功高中你认真吗？ 不是很认真。 不是很认真。 OK， 那所以你有打工的经验吗？ 没有欸。 那所以那你怎么去解读就是说我的大学生就这样过去，就是说你觉得很多人就是他其实要身兼很多工作，可是他的学生本质却没有办法兼顾，你怎么来看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像嘉华这种处境他是真的不能去选的，这个家就是要靠他来支撑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情况，像你有余裕的话你还是先顾好学生的本分。 可是神父就跟他说你就继续摇珍珠奶茶就好了，不是吗？ 神父的话其实他不是很理解嘉华的处境， 就是你觉得还是要去卖笑卖脸然后去赚个一个月好几万块的这一种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就是我要问的就是说，其实当然我觉得人都很多无奈，可是神父他们一直说无奈的人很多，可是你可以走的路也很多，那他是觉得你不需要去那个地方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不认识的人。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觉得摇珍珠奶茶真的不能养活一家人吗？ 因为嘉华当初的处境是在他爸爸需要换心脏的时候嘛，我觉得那时候都会有那种很紧急的感觉吧，觉得我就是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尽力养好这个家，不能让家人饿着，然后不能让爸爸担心之类。 那我冒昧问你一下，如果今天你发生一个比较不幸然后需要用到很多的钱的时候，你愿意这么牺牲你自己吗？ 还是会吧，必须的时候还是要。 那我问一下长志，你会吗？ 会吧，而且我觉得这其实也不算是一种牺牲啊，你不能说你去做这种工作就是不能说这种工作就是不好，他可能是保有他的灵魂的，而他是知道他自己在干嘛，而不是说像有一些人去做那个工作可能他就是没有目标或者是没有心，但是像嘉华他是有目标，所以你不能说他把灵魂卖去那个地方。 那学妹，如果说今天你也需要用到一笔钱，你会去从事这种高薪水的工作吗？可能他可能是人家鄙视的工作。 我觉得会耶，鄙视还是要看人怎么想，就像刚刚长志说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较重要。 可是我的学妹她做了以后，她弟弟很对她不谅解。 可是我觉得像嘉华这样子是因为他有经济上面的考量，然后他有家里的要支撑着，然后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某些私欲才去做这份工作，我会比较不谅解啦。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我刚刚也有讲到我学妹她也去做了酒店妹的工作，她的弟弟就对她不谅解，她觉得这就是一个对原住民的一种，她觉得不是很欣赏她姐这么做，她一直说好好的工作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脚步都会被记录，而不是说你往后就可以把它抹除。其实学妹后来有跟我讲说，她说其实学长我只要以后赚了一桶金去国外去那个书就可以把过去抹白，可是我真的觉得有那么简单吗？你觉得呢？ 你是说字面上，就比如说大家再也不认识他，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如果真心觉得这份工作不好，他可能永远的心里就是心里的那个伤害是在的，但是重点还是要看他怎么想，如果他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抹去掉应该就是可以，就是看重点是看他怎么想，因为我们怎么想是带领我们看到了什么嘛。 好，那我还是要继续问长志，你觉得如果你从事这种工作，你觉得过去的经验可以被未来的一个美好的资历给抹白吗？ 我觉得过去的经历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不会被抹白，因为你就算是坏的那也是成就你现在的想法，或者是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以前的经验都是可以用来参考的，所以我觉得你就算以后光鲜亮丽，你以后想到你以前的那个过往，你可以有更多的反省，或者是你在做事情上面会有其他比较有更对可能当初跟你有同样处境的人会更有同情心之类的。 欸，我们这集好像很需要人生导师耶，下次发你通告好不好？这个太神奇了。 OK， 那我再最后一下问千浩，你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人因为钱而去做的这种工作，你对他会什么看法？ 还是会有一点不谅解，真的就是遇到自己的状况你还是会有点，就是整个社会给我们的期望就是希望不要去做这种工作，然后你当然也会希望自己的家人不要是这样。 可是就是需要钱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钱怎么办？难道摇珍珠奶茶可以还80万吗？ 不行。 对，所以你是很矛盾的不是吗？ 对啊。 好了，好，就不要再逼问你。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故事。其实我当初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他也是不得已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厂志说得很好，其实过去的自己也是造就现在的自己。我其实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种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后来他也去结婚了，所以我想他老婆应该不知道吧。 手上的重复动作一做再做，为了我所爱一切我不放手，望向窗外的梦看似辽阔，那却永远永远的不属于我，灯红酒绿在我眼前，我一个人被囚困，奔出门外摆脱一切，我忍受困，请救救我，请救救我，让我摆脱世间那么多的苦痛，请救救我，抽离这一切漩涡，不像那阳光散落的每一个地方。灯红酒绿在我面前，我一个人被囚困，奔出门外摆脱一切，我忍受困，请救救我，请救救我，让我脱离世间那么多的苦痛，请救救我，也许我不像那阳光散落的每一个地方。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酒驾害人又害己，狂欢结束后记得指定驾驶或是搭计程车回家才安全哦。我是叶良宏，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晚呢非常开心来了三位大来宾，一位是吴佩杰，一位是林场志，一位是张千浩，他们是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的学生。那我们再来问三位同学，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就是说你觉得潘家华这样整个一个故事，你觉得他是幸福的吗？我们来点那个人生导师好了，场志你先来讲，你觉得潘家华他最后的一个结语，我感觉他好像是幸福的，可是有一个同学他事先看过这个稿子以后，他说 Peter 你怎么写这么悲伤的故事，那你怎么看？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潘家华，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幸福的。 OK，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或是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人生？ 因为其实一样，就是你刚刚有说每个人是就是不太一样，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幸福其实不太一样。就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幸福来说，就是有一个家在就可以吧，就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或者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做了什么，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关心，或者是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关心、一些温暖，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幸福的。 那你会在乎比较好的学历吗？或是你会在乎有没有钱？或者是你会不会在乎有没有女朋友？ 在乎这些事情哦。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你都有这些，你看你是一个国立的学生，然后你有一个不错的家庭，然后你可能有女朋友，其实你让很多人很羡慕耶。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那些东西，第一个是可能是缘分吧，或者是第二个是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很想要那些东西。曾经有看过影片是，就是他一样是在教别人的，教别人事情的，然后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很有决心之类的。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的决心不够。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那些东西，很想要赚钱，然后但是你却赚不到钱，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没有真的很想要赚钱。所以我觉得那是依照每个人的价值观或者你想要追求什么而去在乎的，或者是去得到这样。 所以你在当板桥高中的学生的时候，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吧？ 对啊，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学校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我平常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啦，我就是读书打打球而已，我也没有在看电视，也没有在看新闻什么的，因为我不喜欢看新闻。 所以有在看八点档，譬如说嫁妆啊， 很久以前是那个风水世家。 对对，我有在看。OK， 好，谢谢。那我们来问一下千浩，你觉得什么样是幸福的人生？ 我也是觉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有个满意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你满意的工作是当老师还是当公务员？ 当公务员，我觉得蛮稳定的。 祝福你高考及格。好，那学妹呢？你觉得什么样是幸福的人生？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重要的人、我喜欢的人、我亲爱的人，就是身体健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真的很喜欢学妹说这个话。所以后来当我妈妈奇迹似的苏醒之后，我都觉得花那些钱都是值得，还要感谢我们有健保。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很重视的亲人，就是希望他们过得好，甚至过得比我们更好，就是我们其实最大的财富。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你周遭的同学都觉得很不满意现在的现况？ 他们可能没有跟我抱怨吧。 所以他们都很幸福吗？你的班上同学都很幸福吗？ 看起来如果就物质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幸福的。那我不知道更深层的心灵层面是不是是幸福的。 你会不会觉得潘家华他后来要靠一个人来撑这个家，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很辛苦啊，可是如果我是他，我会觉得还算幸福，因为弟弟妹妹跟妈妈因为他的努力，所以可以过得还不错的生活，至少没有很穷途潦倒嘛，或者是很饥饿，过着生活困难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以让家人享受到比较好的生活，我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其实我听学妹这样讲，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赚钱多寡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到底对于你在乎的你付出了多少，他在你心中占了多大的位置。其实潘家华，其实我后来我还是很祝福他，就是希望他可以跟他的当时女朋友，应该现在是太太吧，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然后也希望潘妈妈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一家人都很幸福。就像其实我一直很感动，就是说他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全家都可以在天上跟他爸爸见面，我真的听好感动好感动。那我们那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点一首歌送给潘家华，你们有讨论要送他什么歌吗？我们来请那个强智哥哥来宣布一下，你想要点什么歌给他。 这是我之前在一个屏东的部落服务的时候有听到的一首歌，叫做原住民的孩子。 那你会唱吗？ 我不会唱哦，因为我只听过几次而已。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留在板擦的写意乐观开朗的个性，天生的幽默感让生活轻松又惬意，外来的压抑就当作是刺激，不曾怀疑，永远保持最自然的自己。听到音乐那节奏感带着我律动，如果你问我最擅长是什么，大概是运动，兴趣是打猎抓鱼和捡野菜，还有唱歌烤肉跳舞我也爱。来自马太鞍和猫公弱的热情总在我内心不停的敲钟，虽然在都市成长，但从不曾忘记那故乡，怀念的思绪在增长，让我们彼此更互相的照顾更团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这份感情不会变，反而持续加增，让我们围起圈，手牵着手唱着古调，然后脚步跟着走， 手牵着手跳跳 小小歌声与歌后，阿奶，你怎么倒在旁边开始胡言乱语？乱语开始回想你那八百年前微博的事情。最可爱的还是我们原住民的孩子，天真无邪的想法，经常光着脚丫子。他们总是不害羞，他们勇于自我。就算五到十 BB 来拍摄，也就不会萎缩。面对镜头，一个比一个还有架势。才艺表演，一个比一个还会 B-box。那个弟弟好调皮，但他没有恶意，只是喜欢闹着提起别人爸妈的大名。不要怀疑，在这里很热情，很 happy， 来者不拒，我们都是一家亲。 左肩的手跳着熟悉的舞步，唱着古调，走在乡间的小 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耶。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呢睡前呢，我们要来选读一段基督的福音，这是选自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一至十小节，耶稣的山中宝训，有福的人。耶稣看见了群众，他就上了山， 他坐了下来，他的门徒们上前围着他，他便开口教导他们说，甘于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继承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慈悲待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蒙受慈悲。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儿女。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节目的尾声呢，今晚呢还是非常开心有三位朋友来一起陪伴我们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那最后呢，我们请三位朋友呢在睡前呢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他们心中想要对你们祝福的话。我们先请佩杰开始。 那就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每天回家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哦，欢迎你回来了，然后他们都会很平安很健康的在你身边这样。 希望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顺境逆境，都能维持一个快乐的心，然后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要不要说成功高中加油？ 成功高中加油。 希望全球的听众朋友可以记得刚刚听的那首歌，就是不忘本自己的协议，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初衷，可以好好做好每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来跟全球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拜拜拜。 好背痛，超背痛。Thank you.